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音乐，闪耀。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嗨嗨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跟大家在空中准时相约。你好，我的朋友 ，Happy Happy Happy。我是 DJ 麦，问候大家。2018年3月11日星期天的晚上啊，到了十点钟了，我们再次呢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不变的频率、不变的状态，跟大家周末相约啊。小伙伴们周末过得如何呀？啊，一到了这个周六的晚上呢，我们都很嗨。周日的晚上呢，一边嗨又有点呢这个想到了工作日要来的时刻，所以那今天晚上我们好好抓住一下周末的尾巴，一边听歌唱歌，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赶快冒泡啊！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不要再找到别人的微博里去。我的微博改名字改很久了，很多人呢还在找那个麦同学啊，那个呢这是我这很多年前用的那个微博就对了啊。现在呢就很好找，就是三个字麦同学。或是呢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传递的祝福、想跟我们的留言，都可以呢一并发上去，然后呢就会自动的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进行互动了。你有关注麦家族 My Home 的新浪微博吗？赶快在上面找跟你一样热爱音乐、热爱生活、喜欢听我们电台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瞬间，跟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同事、同学聊到关于时间这个话题？光阴似箭，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看窗外的风景，看天空蓝得多么熟悉，看日历一页一页死去，老去，听风轻轻吹起，听阳光笑得多么美丽，听耳边传来句句旋律，是自己声音。如果可以让现在停止不 快转，它不停地快转，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了方向，我没有方向，迷失方向，我摸不来脚，你想不通太多道理呀，就选择遗忘，就选择遗忘。方向我就不来教你，不分开的大理呀，就选择遗忘，就选择遗忘。 时间过得这么快，他从来没有呢为了我们停住脚步。当你在时间的漩涡当中呢，不停的旋转，不停的旋转，有的时候甚至在生活里面被时间搞得头昏脑胀，找不到方向的时刻，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里的好音乐，帮助你在周末的时候，做一个深呼吸，做一个小小的缓冲，兴许时间过后就会看到一丝丝前进的光亮。22:07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邀请你加入 My Home。 要做周末电台的一股清流吗？送给每一个你，每一个存在的你。 在电台里边走边唱，青春无极限，甜心巧克力作为礼物，让 DJ 麦送给大家哦。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啊，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芝仙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麦麦同学，就是我。今天呢，抢到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的沙发的是这位麦冬古朵，恭喜你，今天沙发给你了啊！不要呢手扶眼镜了，好不好？这还有很多同学呢继续来这个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的主页的路上哈，希望大家可以快快来。今天这个沙发得主呢说，林俊杰呢这几天在上海准备他的演唱会了，真的是一票难求啊！今晚呢就给抢不到的 JFJ 我们的老朋友点一首歌 JJ 的歌曲，希望可以呢甜到他啊，这个甜一口好不好，让你甜到啊，很难抢的票很多。我跟你讲，80后90后的这些喜欢的这个歌手啊，现在呢这个开演唱会不容易啊，不用说什么 JJ 了，包括像这个周董是吧，一票难求何止啊，应该是站票难求，对不对，都买站票是吧。橘酱的小风筝昨天晚上有点过歌，他说他不想带谁去旅行，只想自己去旅行，但是呢想任性的听想带你去旅行，你是扔了个绕口令给我吗？还有什么音乐愿望今天晚上想让我帮你实现，不要忘记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超级话题在等你，加我的微信麦家族全拼。好音乐不打烊，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吗？好，有请耀乐团 Go。 哎帅， 你又中了我的埋伏，哎帅，我又断了你的退路，哎帅，当你把我看个清楚，哎帅，我早就换了你的思路，不好意思帅，还是不能给你面子，失去理智帅，还是必须被我控制帅，你脸上有蚊子但你面红耳赤，帅没有算这些都是小事帅， 你不服就决斗，看谁偏架不了，有种就别退后，还找什么借口，不猖狂就百口， 对，既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尔等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 我是莽撞人，黑中亮亮中黑，我是莽撞人，河下燃油如尘，我是莽撞人，连环铡刀我跑，我是莽撞人，莽撞人大喊一声兵退后，莽撞人大喊二声水横流，莽撞人大喊三声桥断魂，莽撞人从来就战无不胜，哎帅，你又中了我的埋伏，哎帅，又断了你的腿，哎帅，当你把我看个清楚，哎帅，我早就换了你的思路，不好意思帅，还是不能给你面子，失去理智帅，还是必须被我控制，哎帅，你脸上有蚊子但你面红耳赤，帅没有这些都是小事，帅 你不服就决斗，但是天架不了，有种就别退后，挽救不猖狂就百口， 真大麦克风， 莽撞人大喊一声兵退后，莽撞人大喊二声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发现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视线变模糊，直 要抱着你，直到看见你的发现流过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心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直到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乐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五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锦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周一0点到周三24点，全市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生效。在此期间，扩散条件不利，有持续雾霾天气，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呈逐步下降趋势，请尽量待在室内，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此外，预警期间，相关车辆禁止上路行驶，请司机朋友自觉遵守。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周六影视大盘报收3.32亿，黑豹1.69亿，累计3.1亿；红海行动5925万，累计32.86亿；唐人街探案二2633万，累计32.69亿。之后的排序是厉害了我的国、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以及彼得兔。后劲凶猛的红海行动累计票房32.86亿，目前总票房已超越唐人街探案二，晋升为内地影史季军，同时也成为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影片中最高的一部。红海行动放映密钥已延长到4月15号，目前该片分账票房距离美人鱼仍有3亿左右的差距，正在朝着影史亚军发起冲击。主旋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累计票房2.13亿，已成为内地首部票房破2亿的纪录片。在全球已拿下9亿美元票房的漫威新片黑豹上映2日，累计综合票房破3亿，和该片在北美地区票房所向披靡不同，这部黑豹在中国市场反响较为平淡，并没有出现票房大爆的局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相信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同学听麦同学在很多年前的上午版本的边走边唱节目里呢，好像慢慢的落下了一个听电台节目之后的综合症，有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同学留言说想听爱要怎么说出口的 live 的版本，同时呢请麦同学 live show 同步永远都要唱就对了，是不是？好，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许下小小心愿给你，皮卡瑞，你说的起风了，究竟是哪个版本呢？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天。 是我最美的相信。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最浪漫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虚掷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一起来 把你的讨厌摘几遍送到天边，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了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心愿便利贴，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帮你实现你的音乐心愿。 把你的讨厌摘几遍，送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惊喜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应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是最美的相信。 用你的生活里面的某一个瞬间的小小野心，想在爱人的心里建一个像是小团圆一样的快乐的幸福的大本营，建地标，立高楼，撒下一地的情种，然后呢可以和他幸福的啊，有更好的未来。所有的憧憬都希望在2018年，我们定个小目标，上半年速速实现。不要忘记在生活里面呢，给自己经常创造一些互动的机会，社交的机会。 已经是星期六的晚上， 很重要，很重要。 朋友来电约我去逛逛书店，我困呆了，但我的致命缺点就是不爱拒绝。戴了个帽子就出门，吹头发太费时间。推开店门，我看见一座不夜书城，灯火通明里散落着有缘的年轻人。那老兄在不远处向我挥了挥手，我点头示意之后就自顾自转悠转悠。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前排书架只有半张侧脸好清秀，他轻咬嘴唇，读书那么投入，我瞄了一眼他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我愿为你写出一首小诗，飘到你的身边佯装没事。心愿一抹，拿起本书翻了两下，欲言又止。 哒哒哒哒哒，我想哒哒哒哒哒哒哒哈，但有一种莫名的包袱缠身，会不会犹如斯文，像不像轻浮的人？你轻盈从身边走过，香风缭绕，这条裙子显出你身姿的曼妙。有没有 CD？ 舒尼尔曾有卖 CD， 你踏上电动扶梯，我紧跟了上去。你听着音乐，不经意的莞尔一笑。我的神魂但是必定在深海要颠倒，神农尝百草，别问饱不饱，你对我的单身正好生有奇效。落地窗外的夜色引人想入非非，什么是非非，心已经飞飞。你是中心，我是圆规，那条青蛙的腿，三人是多合在你周围，静静的看眼睛，我思想的美。 你当初还是 只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见面要完蛋，眼看你付完款，把书装进包里，向门外快步走去。我终于下定决心，大步流星追了出去。

始是更长的电影，放映了三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朦胧的时间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穷极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免，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要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世界，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为，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在心跳的世界，在活力的城市，跟 DJ 麦同学一起边走边唱。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欢迎回来。刚刚呢，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周董的《最长的电影》。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来自神秘巨星的 OST， 送给正在收电台的你。 的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奔散来了，他说呢，麦同学，你能看到我的帖子吗？你知道有多不容易的点歌哈、啊，这两天呢好像网络这边不太好，感觉什么都发不出去啊，希望可以看到哦。还有新岛，慢慢喜欢一个人，日久见人心。资本散呢说，想点一首 Love Lies。 某个地方，土就一样。 是一种信仰。 I've made up my mind, don't need to think it over. If I'm wrong, I am right. Don't need to look no further. This ain't lust, I know. This is love. But if I tell the world, I'll never say enough, 'cause it was not said to exactly what I need to do. If I end up with you, should I give up or should I just keep chasing pavements, even if it leads nowhere? Or would it be a waste, even if I knew my fate? Should I leave it there? Should myself out and fly around in circles, waiting as my heart drops and my back begins to tingle. Finally, could this be it all? Should I give up or should I just keep chasing? Chasing pavements, even if it leads nowhere. Or would it be a waste, even if I knew my place? Should I leave it there? Should I give up? Or should I just keep on chasing pavements? Should I just keep on chasing? Hey, man. Oh, should I give up?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 周日晚10点， 9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2018年3月11号星期天，我们发现呢，天气好像呢，有一些些这个温度上的转变，一个季节呢要转换一下。那不知道对于你来说，你现在那边的天气是不是算完美？是不是可以出去感受春天的时节？最近的北京天气好像呢要做一些预警，对不对？做好防护工作。 我在城里刚好缺了 口罩来一打， 你纵然打了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长呼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想你自流泪有几岁，你会退我想退，会不会退不退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吹过云门关，吹过那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皱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的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怂恿三月的闷雷，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无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想你自流泪有几岁，你会退我想退，会不会退不退也难怪我有点累。冬日舍冬里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No, no, no.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 周日晚10点， 9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閉めて嘘をついて君の涙を止める術が欲しくて本当に大事だった本当は出したくない生きられない思い込み留给我自己，写下了 情人，错过了好的剧本，变身不朽钢铁人，也不能反败为胜。把我的心挖一个洞，再掏空。 来自严爵，好的情人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是不是有过一段不太讲道理的时光？在那段时光里面呢，谁最宽容你？兴许呢，你现在想起来很想谢谢他，也谢谢曾经，对不对？让你可以如此理直气壮的用一段不用讲道理，只用讲心情的记忆。在以后的时光里面，要学会爱上这样的他，也要爱上他身边的你，自己。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 ，bam bam bam。 Can't leave her, forever I always need her. She lied, but I believe her. Love sick, I got that fever. Love stupid, I know it. Love stupid, I know it. I know, cause I'm a fool in love. My baby shot me down again. Shot me down with a love and it go bang bang. That girl's a killer from a gang. Shot me down with a love and it go bang bang.And oh, I love her so, that's why I gotta let her know that I'll be here for her to always love her down. And maybe that's the truth, them cluckin' chickens ain't no use. I wanna wear my tux and see you in your gown. Bang, bang, gotta make a bang. Love him down, down, and shot my baby with a bang. Bang, gotta make a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 Love sick, I got that fever. Love stupid, I know it. Love stupid, I know it. I know, cause I'm a fool in love. My baby shot me down, down, down. Shot me down with a love and it went pow, pow. Ow. I love my baby's freaky style. Freaky. But my baby's always sneaking out. Sneaky bitch. But damn, I love her so, that's why I gotta let her know that I'll be here for her. Put that diamond on that hand. Bang, bang, shot him with a bang. Love him down, down, and shot my baby with a bang. Bang, shot him with a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shot him with a bang. Love him down, down, and shot my baby with a bang. 身边 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又吵了好几回，你谁没换了谁？别再争谁对，这幸福我不配。又做了好几次疯的却化成了满地的卫生纸，你深夜发文字不跟你和好，真的不是我自私。是谁的问题？谁都没有晚自习，但你的呼吸会冲进我的灵魂里，你总是在哭泣，嘴边总挂着对不起，但你已不是你，我选择放弃。最娇的 lady， 你是一生低语，我想抱住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 尖辣麦克风。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点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各位小伙伴们来关注我们的线上线下的麦家族。在直播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麦家族的新浪微博的点歌贴来进行互动。好，同时呢，我们的节目结束以后，在平日的工作日当中呢，你也千万不要跟我们失联哦，随时可以在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当中来进行互动和发言。那今天晚上呢，同样很多小伙伴点歌啊，像这个雪玲儿呢，这聊到了关于最近呢要做好这个空气污染防护的工作啊，听到我们的信息网里面说了，一定要呢把这个净化器都打开，口罩戴起来啊，能呢不去人多的地方就别凑热闹了，好吧？皮卡瑞说，既然没有风，我们倒希望可以有风啊，把这个心里的雾霾和生活中的雾霾呢都吹散了点。希望可以听到新歌，慢慢喜欢你。还有同学想要点， 爱要怎么说出口？ 新岛今天有听过 TF 的歌啊，剩下的盛夏，替代你的宠爱了哈。然后呢，刚刚的满足心愿的小伙伴应该都很开心的可以准备这个进被窝了哈。OK， 时间不早了，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喽，非常不舍，但是呢，同时也预计着说，下周六晚上我们要再次在空中相约啦，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晚上九点钟准时将频率锁定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如果呢你是外地的朋友，像很多在群里的都是外地的朋友，上小黑的朋友啊，成都的朋友，怎么样？山东的朋友，各种地方的朋友啊。总之呢，有了电台节目，有了电波的传递，我们会发现空间时间都不是距离呀。错过我们节目，也可以在各种网络的收听神器上来进行回放。蜻蜓 FM 等等等等哈。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我们要在下周的晚上，周六晚上九点钟和下周日的十点钟继续相约。祝所有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晚安，我是麦麦， 我们下次再见咯。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 能否再见那一刻？